ブゼー バザ バイバイ バイバイ Hello， 欢迎大家收听做乜啫？ 我是杨怡， 我是阿牛， 我是 YY。 记得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同埋 follow 我哋嘅 IG。 难静咁读出所有资讯， 系因为 惊唔记得嘛。 咁就讲咗先啦。 今次讲咩啊？ 今次讲咩都系有少少好似。 同上一集 有啲挂钩啦， 系 咁就讲咗 噏噏下，咦可以喎、 啊，系啊，就系讲一啲卡通人物啦，即系我哋譬如 Sanrio 啊，跟住 Disney 啊嗰啲啦。咁今集 咧，从而引申就系呢啲卡通人物当初点解你要认识佢咧？ 系， 其实有好多系因为睇咗好多卡通片， 系啦， 我睇好动画， 你睇咗就好想，哎，我要呢、這个，要买佢啲嘢啦。 你就因而就哦，好想，咦，好想要一只、啊， 你就购物啦，喂， 冇错， 系啦。 大家都好冷静啊！讲起购物嘅时候咁冷静， 诶，因为而家冇钱购物， 你装出嚟冷静， 因为买完一堆嘢之后 ，OK， 穷捻咗啦，就冇再谂。 同埋，好似大部分咧，如果你系睇完之后咧，会更想买，你觉得？即系睇完啲卡通，我真 系 好想买。 唔系，但系有阵时有啲系套卡通好受欢迎，睇完之后其实你都冇特别想买嘅，但系反而佢出咗啲吓啲嘢，你都出好得意，居然出啲嘢，咁你就买啊！ 咁你都系 你冇谂过呢个 side cast 你都出噶嘛？ 我觉得系。 当然大路啲嗰啲就好多人都出啦。 系。 你知唔知我细个咧试过咧有有同学男仔嚟嘅，跟住我同佢唔知讲开啲咩咧，我就话啊好多人中意叮当，因为当时同班上都有人中意叮当，唔书包都有叮当啊，即系可能。但通常嗱，中意叮当嗰啲人都真系会买叮当啦，一系就买佢个妹啊叮铃，即系黄色嗰只啦。亦都会可能有大雄本人就少 啲 咯，又系主角，系都系叮当嘅嘢多啲。跟住嗰个同学居然话我中意出木杉， 吓、啊，我呢个我又冇遇过。 我点解？ 我觉得大部分人都系中意叮当本人咯，即系譬如你会买佢有个锁匙扣咁样咯。 因为佢好少嘢系出木杉， 系啊， 因 为 就算一出咧，系可能佢哋几个一齐，即系可能有晒牙刷仔，有晒纪安，有晒正，一即系有晒正宗嗰几个角色嘅，可能个袋印晒几个嘅。就系冇出木杉， 我觉得佢都系大部分人最好买都系因为叮当本人啦。 咁叮当 好笑 呢、這个，因为小新会出晒所有 size 嗰啲角色噶嘛。 系 咁、 啊、 但系好似叮当又好似 真系 少啲， 少 觉得。 我仲心谂咁嘅，你要买埋个老师 太郎啊， 想要 系啊， 嗰个阿叔 系啊，嗰个中间分界。 唔系我觉得好似 阿福个阿妈都要买嗰、那个。 咁阿大雄个 唔系，即系后期啲咧，即系我讲以前细个真系出叮当嘅样啦。后期啲咧有啲进阶少少嘅，有啲嘅 product 咧系关于一啲佢发明嗰啲嘢嘅，例如时间布变咗做一块 真系手巾仔咯， 系啦、 啊， 或者系野餐垫咁好大咁样，跟住、 啊啊、 或者佢对随意门又唔知出咗个瓷罂，即系嗰啲我意思系。将一啲嘢变咗出嚟嘅，咁但系佢就大部分都系叮当嘅样咯。 但我 细个 睇叮当嘅时候咧，都系喺 TVB 睇噶啦。 咁电视咯，系 系咪？但系你有冇记得中间嘅故事啊？ 中间 即系最睇最记得呢个叮当嘅系讲系佢哋即系其中一个单元。 喂，真系你其实问咧，冇真系 exactly 真系好记得边个？ 我唔系嘅嗱，我澄清嘅，因为我系。睇晒所有叮当漫画嘅人， 但系冇睇动画。 动画我都有睇，但系咧我系睇晒咩大长篇啊，同埋普通漫画我都睇晒嘅。所以我对佢个故事 系 好清楚。 咁你仲记得边个样嘢啊？ 边 个单 元啊？即系边一集啊？呢集我记得。 例如譬如大雄迟到嗰个单元，我都好记得。呢、這个 成 Q 系 迟到 的，系咯， 就话佢突然间准时之后， 哦， 突然间好奇怪，所有人觉得佢 点解会改变咗？ 系啊，同埋有一个大雄用分身帮自己做嘢啊， 我两个大雄咁 啊，三个啊，一个帮自己做功课，一个又唔知点嘅帮阿妈去买 啲。 系啦， 我哋而家问我嘅，我最记得嗰个电筒咯，咪将啲嘢系啊，将啲嘢变咗细就可以收埋佢咁啊。有一个咧系将啲嘢影咗啲相之后咧，可以收喺相簿度，要用先会整翻出嚟。 我记得有一个系影咗相之后，嗰样要变真实物啦， 系 咪啊？ 都好似有啊， 即系影低呢个豆沙包，佢就即系个豆沙包 可以 食啦， 咁 啊， 免费咁。 当然时光机就大家知噶啦， 系啊，翻翻以前咯。 咁仲埋有一个咧，系喺埲墙度咧。是可以延伸佢间屋啊， 哦，空间的延伸， 系啊， 即系大咗， 系啊，冇错，你贴咗上去之后有道门，之后你就可以落去，有其他家私啊，成咁样嘅。 O、okay、K。我就记得佢成日都唔想除草，佢阿妈就叫佢除草嘛。 佢冇嘢做， 因为除草就要弯喺度攞个刀， 又晒到红咗。 同埋一个剧情，大家一定会记得嘅，就 系 偷睇正 怡 冲凉 好多 啊， 系啊， 我都唔知有咩好睇。佢影出嚟，屌你正怡同佢一样嘅身体，两点啫嘛。 同埋纪安多场比赛， 系 啊， 逼佢听， 一定要喺嗰个公园有三条窿嗰度。 好似系咪有一个咧？系佢哋唔知俾整咗啲，搞到佢唱，佢逼佢哋听佢唱歌嘛。 系 啊， 跟住佢就唔知俾啲咩，系咪佢哋听唔到噶？即系冇声，佢哋又唔知扮好听嘅。 系啊，但系 纪安就好怪，点解佢哋咁咩咁？即系好似 点解你哋咁享受我唱歌嘅咁啊？ 即系好似会，其实佢由佢唱咯嘛。 系啊， 类似系咁咯，都系。你有冇记得边个系你觉 得 印象好深刻啊？ 边集啊？ 系啊，即系啊嗰、那个 我自己，我记得佢用时光机，唔知翻翻去以前就见到佢阿嫲咯。 哦， 即 系睇翻以前细个， 就哎呀佢好锡我噶，哎呀原来嫲嫲就系因为咁样，就唔知即系照顾佢一啲小事情咁样嘅。 咁你知唔知叮当点嚟噶？到底你哋 唔记得咯？好似系咪坐成突然间喺个柜桶度走出嚟噶咯？ 嗱，其实咧叮当系点嚟嘅咧？就 系 佢个孙。系发 明俾佢啊嘛， 发明咗呢嚿嘢之后就想改变 佢阿爷好，我就好啦。 佢想挽回佢阿爷，因为佢阿爷喺新嘅时空，即系喺嗰个未来咧，好凄惨嘅，所以佢就想帮佢改变佢嘅命运。 咁佢好咗，我咪好咯。 嗱，又未必系咁样，总之佢个孙好叻噶啦，发 明咗叮当呢嚿嘢出嚟， 系啊， 成日帮翻佢细个。 唔系当时啲人有好多呢啲机器嘅，唔使发明咁滞噶啦，可能系啦。 即系你而家 send 个小米抽湿机俾一百年前嘅清朝咁， 系啦就可以。 但冇插数， 叮当都冇噶。 我记得叮当 系 叮当冇电咯， 咩叮当话有耳仔噶嘛，本来系 本来 有见到老鼠之后吓到甩咗耳仔啊嘛， 类似系咁嘅， 所以就变咗。 同埋佢成日咧俾人哋笑佢冇手指打掉，跟住有一集咧见到佢只手指突咗出嚟， 揿一啲掣啊嘛， 跟住 cap 咗头咧有个波，但上面有一个手指。 因为每一次都攞一个嘢出嚟嘅时候都系冇手噶嘛， 揿住咁好似 噔噔噔噔咁 系 啊。 啊，咁你用呢个啦， 唔知咩咩药水咁嗰啲啊， 系啊， 记得有一个系 点用噶？ 我以前细个觉得豆沙包好好食噶， 系啊，又冇乜平时冇食豆沙包噶嘛， 少啲， 只会啊，佢系咪真系好好食嘅咧？ 系， 又大雄咧做咩啊？我食紧豆沙包咯， 同埋通常你即系可能要即系你擦佢鞋咧，就买豆沙包俾佢噶嘛。我买咗豆沙包俾你咁嗰啲咧，就算啦， 我唔理你啊。 系，即系佢就好啦。 同埋我细个个疑问，点解可以瞓衣柜？ 系唔知 道，跟住搞到香港都有。之后细个搬屋嘅时候，最后一买咗我呢份衣柜，因为衣柜执空 好硬嘅其实。 但佢衣柜又烫咗咩事啊？ 唔系佢嗰啲衣柜又唔同嘅，好大好深嘅。 小收企衣柜点瞓咧？打开冧晒出嚟， 因为未啊。 我反而系睇小丸子嘅时候，佢入面煮啲嘢食好想食嘅，有人真系煮过出嚟啊！ 有人复刻 系 咪？ 系啊，有人复刻出嚟嘅。例如小丸子同埋蜡笔小新，佢哋都会过年嘅时候食年糕啊！跟住我心谂，哇，咩味嘅咧？ 佢一嚿 想食啊， 热辣辣啊，一嚿咁嘅 flip 咁食噶嘛。 成日喺嗰个皮炉嗰度，即系嗰个炉咧，啲人咪 小丸子做咩？ 佢好 难 噶嘛，系。 我上次系想食橙啊，你拎俾我啊！ 因为佢唔想出嚟啊嘛， 饮果汁啊嘛要。但我小个看小丸子的时候我是会代入的。 因为 我家企的架构都是这样的。我就是阿妹跟住有家姐跟住就有阿爷阿嫲在跟住阿班就成日说我不执东西我很懒不想动。 即是饿你。 即是成日都是这样会代入。 哦。 只不过日式 的 那些。 只不过是日式的。那时候很想买那些。 你的家姐没孖辫。 日式书包。是啊。我想买嗰日，我想买嗰日式书包，即系好靓红色嗰、那个。 O、oh, K，、okay, 我知道我知道，我细个都幻想过。 系啊，我觉得好靓， 但系后来知道好重，之后就放弃咗啦。 但系佢好多功能噶嘛，嗰啲日本书包系 好 贵，用得细噶嘛，佢哋好似。 我见过以前细个咧，即系啲百货公司有咧，哇呢、這个啊。 系 Sogo 啊，好似系嘛？ 咪大鱼。 最近见过，最近去日本有见过。 其实而家有噶，有人大人咩噶？ 够重、 啊，但系咩噶？懒， 但 系讲紧 几多钱？我觉得系几贵， 好贵噶，因为佢真系人手唔知点整， 我哋用好耐嘅。不过 同埋最近咧，去日本嘅时候见到啲细路放学，真系戴住个黄色嘅帽，孭住个书包，自己翻屋企，我就哇，呢、這个 自己 版嘅小丸子。 小丸子之前唔系有个小丸子真人版嘅， 有 翻咧，好搞笑。佢将嗰啲，你知道日本好劲噶，佢真系搵翻嗰啲。 造型啊。 但其实咁样做出嚟有啲尴尬。 周真发子扮阿妈嘛， 佢阿妈系周真发子，唔系发。 佢阿妈平时好似有粒肉丸喺个嘴度咁样， 同埋个头乱， 系 系啊，佢特登垫翻噶。 小丸子我都我中意睇多个叮当， 系 可能代入感强啲， 因为接近啲。 唔系，因为我觉得我细个好懒啊。觉得似大雄多啲， 系我都系中意睇叮当。 系啊，我中意叮当 嘅，因为少超现实咧，即系唔 你希望有啲人可以有啲工具可以帮 系啦， 我都想有咁就好 啦。即系随意门你就迟到即刻翻去得啦。 反而小丸子大个咗中意睇啊，唔知点解 细个 忍者乱太郎咯，我都中意睇。 我都中意有晒喂食啊、懒啊嗰啲，全部有晒， 系要乜有乜。 但系佢就 系 忍者嘅背景咯，即 系 你香港 学校咁咯， 接触唔到。 系啊，系啊。 但是忍者乱太郎我以前咧睇嘅时候有个疑问嘅，究竟佢哋学咗啲咩咧？ 即系学咗， 咪成日飞镖嗰啲， 佢哋日日就喺度，不如乌啲番薯食下，即系 扫下啲叶啊嘛， 即系 乌番薯啊嘛。 系够钟食饭咧，阿新丁成日话要食饭。 但系中间发生啲咩事，我而家唔好记得。即系佢剧情有啲咩事可以发生咧？ 咪有一个奸人咯。 系啊，跟住 做啲咩噶？ 咪就系要 铲除奸人， 类似我嗱，反正 下啦，系啊， 唔记得咗个内容系。 你记得嗰个奸人叫咩名咧？ 唔记得， 我都唔记得，但系样就一定记得啦，系嘛？ 记得嘅好似 个样个嘴好大，跟住之后 有须噶， 系啊系啊， 有须嘅老师嚟噶， 唔知啊， 唔系 老师中意扮女人， 系啊，老师扮完女人好靓喎，我记得 鞋抽咁，我记得 系啊，其实我以前好似 诶 袁华咁噶。以前的圓滑咁噶嘛，即係有須嘅，係啦，惡嘅嗰啲。 因為佢啲須係有啲灰灰地嘅， 係啊， 因為佢剃咗啊嘛。 同埋校長同嗰只貓定狗啊， 唔 記 得 咗。 係， 同埋你會識唱曬嗰首歌， 同埋佢哋都 阿拉斯噶嘛， 佢哋成日都食丸子嘅都係。 丸子原來係咁好食嘅， 跟住新丁啊又有個打鼻鼾咁啦， 要食嘢啊， 有啲。嗰啲口水波啊， 咁你知唔知《忍者亂太郎》入面系有女仔角色嘅，记得噶嘛？ 系， 跟住同佢哋一模一样嘅， 系咪画咗女仔？ 新丁个妹定系佢女朋友？ 系佢条女嚟噶， 同佢一模一样喎，但 系 着咗女装。 系啊， 我整 啲饭团 俾你啊， 咁噶嘛？好搞笑噶， 同佢哋三个个样差唔多噶。 但我想讲咧，因为个脑里边咧成日都记得嗱，其实主角系亂太郎，即 系 戴眼镜， 系 即系大雄咁嘅人啦， 系主角啊嘛 ，OK。佢有一集佢有，佢成日笠住呢个头巾噶嘛， 系啊， 跟住有一啲人 踩上 咧， 所以冇咗 啊， 嗰佢嚟噶， 爆炸头噶佢系，同埋橙色头发， 好 乱 嘅啡橙色嘅， 好搞笑噶， 好有趣。 有个老师好靓噶，我记得 靓仔啲咯， 唔系啊，女嘅， 咪又对拼嗰边嗰个后生啲嗰个男老师 啊，系啊，冇错。 佢哋啲男女同样都系对住咁样画翻嘅， 方便嘛。 白方斋有间人，记唔记得啊？ 光头嗰个嘛， 系啊， 白方云斋， 白方斋，好好笑啊！ 好似都系啲嗰啲好即系好点讲，好糊涂嗰啲事嘅，我记得系通常都系。 咁嗰只系猫定狗？校长 狗嚟嘅， 应该狗啊。因为嗰首歌咧，每一次唱完之后，最尾咪讲今集讲咩，跟住咁样嘅系咪啊？ 一只狗都戴头巾嘅。 OK， 系。 我记得佢嗰个开头嗰个动画有一个咧，系个老师系未扮女人前，一转过去咧系扮女人个样噶。我唔知记得呢个 shot 好似有少少， 跟住和喺咁 嘅。咁又真系有啲似猫嘅，佢画。 系啊，喂，猫定狗啊？嗰只嘢。 狮子狗。 我觉得好呢、這个又系，但系咧，忍者乱太郎咧好少出一啲 product 噶， 少唔知点 喺日本有见到啲嘅， 但 系少咯，系啊，少咯， 系啊， 唔知点解咧， 唔知喎、 啊，又冇复刻翻佢嗰个校长系 啊， 都唔知系男人定女人，我细个都系咪女人， 伊夫人咁， 因为佢个头咧个发型，你觉得？跟住但系个鼻哥窿好大， 唔系，但系如果你以日本个传统嚟讲，一定系男人嚟 嘅，校长系男人嚟嘅，咁就。 但细个会有啲混淆，佢系咪阿婶？ 就好似嗰只猫定狗，我都唔知 道，好奸嘅我哋嗰个样系。 你话佢爆炸头咁啊嘛， 即系佢除咗嗰个 头，佢好似大雄个阿妈其实 大雄本人咯，即系即系眼镜有一点啊嘛， 拉长咗， 好笑我觉得。 其实画嘅时候都真系咁，可能 唔出奇，方便啊嘛。咁你都系 set 嘅呢个人系点？呢个人系点？呢个咁就画哦，就跟住画 都系嘅。 细个好似其实我细个咧冇乜睇卡通片嘅。因为我咧系翻下午校嘅， 哦， 所以你睇唔到啦。 我系睇唔到噶， 因为咧通常呢啲都系三四点做， 系啊， 即系佢 三点半之后 夹住嗰个小嘅传真机嗰啲时间前后嚟做噶嘛。 因为咧就放暑假睇咯， 好少， 即系放假就可以睇。 我 记 得记得放以前咧，细路仔会好自己倒屎咁早起身噶嘛， 嗯、 就朝早睇个咩啊？系咪 Disney Kids 咧？即系鬼佬嚟，但系配晒音嘅系迪士尼个频道， 可能 买咗啲嘢。 系咪即系 Angela Baby 做嗰、那个？ 类似啊，类似嗰啲朝早好早播嘅08 系咩嚟嘅？ 09播嘅节目咯，电视嚟嘅，喺明珠台嘅。 我、 你当佢系鬼佬版嘅小美全影机啊？ 系啦、 哦 okay ， 有唱歌又成咁啦，好多姿多彩嗰啲。 有少少卡通啊，但系你唔知道。点睇咩就照睇啦， 你照睇啊，你冇嘢噶，系啊，你冇噶个脑空白睇睇乜都好睇。 跟住时候你啲阿妈就咁出起身嘅嚟，嗰啲 偷睇电视系咪？ 话知佢， 我系睇下昼嗰啲嘅，我系睇下昼嘅。我记得嗰阵都系睇小美全张机为主， 自叻新人类。 自己小人类的时候已经不看了， 因为它里面呢，我以前看它里面有卡通片的，通常它呢闪电传讯机是真人的嘛， 是 有些 接鼠嘛， 但它的内容通常是有些人上去玩游戏，一是就有人唱歌， 或者 它请 一些人来、啊、今天请了呢哪个人来讲下什么 类似关于小孩的东 西，它应该是一个钟半个钟是播卡通，半个钟是真的要人做的， 通常它里面呢都会定时放一些卡通片的，就连载在里面的。 跟住我睇《婚纱小天使》系咪喺嗰度睇？ 系冇错， 定系独立噶？唔知啊， 唔系， 我唔记得咗系包含咗喺里边， 包含咗入 边 好似， 即系佢系里边嗰、那个。 系四驱兄弟都系啦，系嘛？ 最好就抽出嚟嘅，单独嘅。 我唔知道， 因为咧嗱，通常做完 前 后 播嗰啲咯， 闪电传真机之后咧，佢再做一个卡通片，跟住就开始做翻一啲新闻啊嗰啲嘢噶啦。 五点半啦、 啊，就停噶啦， 就播啲五零镜啊，咁嗰啲， 跟住就到宣传二啦， 系跟住就 即系已 经开 始就唔系细路睇嘅嘢，所以咧嗰段时间你就系抓紧呢个， 抓紧他， 快睇乜都睇噶啦，就硬系咁睇噶啦。 我好少，我应该是放假才可以看。 唔系，我是有时看隔离台的 亚视 系啊，睇《咕噜魔法阵》啊， 都系隔离。 咕噜魔法阵唔系 TVB 嘅咩？ 唔系噶，亚视有播。 我就睇 TVB 嘅啫。 系啊，因为佢系谭咏麟唱 嘅。 系啊， 谭咏麟 TVB 噶嘛。 但系《咕噜魔法阵》喺亚视有播過。 可能佢有播过咯，但可能唔系谭咏麟。 我就知小新系亚视，但我好，所以我嗰时好少睇小新。 小新咧系好夜先播噶，系冇得睇噶。 因 为 佢系 家长指引噶， 系啊， 咸嘢。 我想讲咸嘢都，但系冇理由。唔系，跟住我又想讲咧，仲有一个咧，我唔知道你有冇睇过，系喺《闪电传真机》，我记得喺里边播嘅，就系、是、有一个系讲自己咩小学咩四年级啊，佢咪回到过去定咩照顾翻自己细个嘅？ 系咩？ 系啊，呢、這个都系好印象中。 个名叫咩？ 我唔记得佢叫咩，叫小学生，唔知咩四年级生。 又 将 你头先讲嗰句 百变小樱当时都系咁啦。 我唔中意百变小樱 嘅，我都唔中，冇乜睇过。 唔知点解？ 因为嗰个后期啲，你哋嗰个年代， 我再后期啲嗰啲人系 唔中意睇百变小樱。 同埋有一个系嗰个咧咩小魔星咯，食墨鱼丸嗰、那个。 我 食墨鱼丸， 食八爪鱼丸啊！ 你讲紧咩？ 有一个卡通歌手歌系杨采妮唱嘅。 哇！睇下年代嘅《假面王子》杨采妮， 然之后咧嗰出嘢咧， 知嘅请留言。 后屘我大个啲先知，原来嗰出嘅咩魔法咩小魔星咧，系咧成人漫画嚟嘅。其实 哦，我知道喎，小魔星 系咸嘢嚟，不过佢咧就改咗。当然佢喺无线入边出咧， 将啲咸嘅情节改。 原 来 佢系有咸嘢，即系成人漫画嚟、哦，但我唔知点解佢会做一个卡通就冇咗，即系减咗嗰啲啦，就变咗纯粹系一个咩系咯呢个。 哦，呢、這个我有睇过噶，我有睇过类似嘅，佢同嗰个蒙查查嗰啲都系嗰啲类似嘅嘢，我感觉 蒙查查系个橙波波啊嘛， 系啊系啊， 古巨基唱嘅，同埋因为呢啲咁深刻咧，仲有即系因为佢哋揾咗啲 好嘅配音员啊， 配音 唱呢啲歌啊，大家细路就会好记得呢啲咯，因为你通常咧每一个动画都揾一个即系嗰时歌手，即系嗰啲咩。郑伊健啊，林峰都唱过啦，即系佢哋 唱 翻呢首歌啦， 唱过啦， 超人 令到大家咧，即系好似哇，会一路睇又唱翻首歌，所以嗰阵时嗰个咩儿童金曲先咁劲啫嘛， 系儿歌 系啦， 儿歌金曲颁奖 典礼，咁你嗰个小丸子都系啦， 系啊， 大家唱到耳熟能 詳。小丸子呢，我是支持歐善儀而討厭何韻詩。 我覺得好怪的佢唱得。 因為當時呢所有的兒歌都是偏高音詩的。即是打咪啪咪啪。咁你睇下嗰個小黑咪幾撚高音係咪先。 真係真 啲何韻詩就係小丸子又有心思。 但後來你注意呢首歌多啲㗎。 我冇。 冇㗎。 我冇啦。 即係 Bilibala,Bilibala, 即係第一。 最害怕。 但我覺得呢首歌幾好， 當時咧我 身為 細路啦，都跟住我都覺得咁怪，覺得呢首歌個 key 咁低。 但我中意呢首歌多啲，因為 同埋個氣氛咧，佢出嚟唱唔同噶。因為歐善兒同佢都一齊出嚟唱嘅時候咧，佢歐善兒唱先，你成 樂 噶，你突然間嗰個感覺咚一聲，即大家最害怕一次。 同埋咧，因為佢兩個一齊即同時唱，或者比較嘅時候咧，歐善兒就係 活潑啲嘅， 係啊，跟住佢就 細路係咁。 其實 就 好似個小丸子。个野口咁，你明唔明？ 以前 细个就出嚟 咁闷嘅，咁啦，系咪？哇，冇晒窝啊，咁跌咗个感觉。 咁嘅， 因为你儿童嘅歌咧，你 系 要好 都 系要 为汉姆叉叉咁， 要好高 energy 嘅，同埋你要真系高音，大家啲细路都好开心啦，系啦。呢个突然间最害怕一次，唔知咩？ 系啊，丸子又有心事，我心里有心事，唔使唱到你听。 其实佢 chorus 已经高翻少少噶啦， 系 有少少起劲噶啦都。 同加上当时你睇嘅时候，你觉得何韵诗认咗好唔少朋友。 系佢好，佢可能当时我唔知佢呢首歌 酷酷地啦，佢个样比较。 但系咁你谂诶 feel。 投入啲可能会令到大家中意啲啊嘛！ 咁你有冇睇过嗰个超魔神英雄嗰个啊？ 梗系有啦，机、 那 個、会嚟飞云啊嘛！ 系啊， 魔神英雄传、啊，我以前好中意噶，但系其实咧佢每一集咧 都系 一样， 系啊，好笑啊！ 系啊， 你想点啊？ 咪就系、是、每一次都即系将啲坏人打，但系嗰个模式咧，只不过嗰个怪物唔同咗啫嘛。 系啊， 咁但系我全部卡片都系咁。 我又中意到咧买过佢嘅玩具，买咗嗰只嘢噶，个咩咩丸啊，佢嗰只，佢有只。 系啊，佢一个嗰、那个叫做 机械人。 系啊， 佢系矮版噶嘛。 其实佢有啲似 Transformer 嗰种感觉 似 啦， 有啲似高达添，我觉得。而家睇翻。 炒埋一堆， 佢嗰只嘢咧系好似卡通 Q 版咗，因为平时你啲机械人系长噶嘛。但佢系细嘅咯，仲有啲咩嘅卡通曾经睇过好深刻？ 其实有啲卡通反而我系大咗先睇， 即系大， 因 为细个 当时好难睇嘅，即系成日睇一集冇一集咁咧。我尤其是喊校嘅可怜虫，点会日日睇到啫？谂下 追看， 真系好难。我谂，譬如头先讲话小新仔亚视播嘅，要夜晚先播，其实我冇睇噶。我反而小新以前咧，我系睇漫画书 哦。 睇咗啲哦，知道咁样。后来有一次咧，好似都系近年嘅啫。我同我 friend 一齐做嘢咧，我就发现咧 YouTube 嗰度而家可能仲有吓，系国语版嘅小新。 哦，台湾嗰个。 妈妈，我有似 P P 啊。 但系唔得， 睇翻 我中意广东话版啊， 因 为 虽然有好多台湾人都好中意嗰个配音嘅。 因为近年嗰个配台湾小新嗰、那个蒋督慧好似系都走咗，佢上康熙来了噶。 有介绍 系 佢哋嘅回忆咯，即系呢个声音系小新 我哋嘅林保全咁咯， 系咯 类 似 啦。我先睇翻咁多小新我先至更加知道其他佢哋啲家人嘅惨事。 有一次咧，我即系讲开小新啦，因为我哋去过 Perth 啊嘛，即系珀斯啊嘛，原来小新都去过珀斯嘅。 哦，佢有一集 啊， 好 好 笑 啊， 好好 笑。 跟住之后，咦，一模一样， 画翻 呢 啲 地方都仲喺呢度。 唔系佢最搞笑咧，佢画翻嗰啲即系嗰啲景啊，即系嗰啲旅游 啊， 嗰啲旅游点咧，但系佢用 天鹅诶， 佢用啲卡通嚟表达翻，我都好搞笑。 跟住一模一样，去嗰啲地方， 作者都去过， 可能系应该系。 阿作者都走咗啦。 系啊，我就觉得哇，好得意啊！即系一个卡通嘅嘢，同你现实系一模一样嘅。 你最 紧 小新边一集啊？边个点咧？嗰一集 我其实记得嘅点咧，系佢阿妹成日恰佢咯，即系出咗世之后，即系譬如赖尿俾佢啊，嗰啲啊， 嫁祸俾佢。 系啦，我比较少睇嘅，因为都系十二点先睇嘛。 OK， 我觉得佢阿妈带佢去百货公司买嘢嗰啲咧，即系唔知佢走咗唔知去边嗰啲系。即系可能佢带佢去唔知跟住周围乱咁唔知古灵精怪去第二度。 我记得有一集咧系讲佢同阿即系莉莉子系嘛， 系 屋企 约会。 莉莉子同佢阿妈同佢一齐去食嗰啲 shabu shabu， 然后佢食咗人哋好贵嗰啲肉，跟 住叫咗最贵嗰啲， 跟住嚟嚟之后入厕所系咁狂打只兔仔， 但又唔可以唔俾佢食噶系咪？ 嗰个系丽丽，唔系丽丽子，丽丽子系嗰个大学生， 哦， 佢中意嗰个 靓女， 系佢中意嗰个靓女，系、 哦 okay, okay、 啊，丽丽系佢同学， 系系 打兔兔嗰、那个，唔知道啊， 冇讲噶， 冇噶。好笑 咯，嬲咯喺度。 我就 系 记得佢有阵时候会去嗰啲咩学校旅行嗰啲咧，佢阿妈送佢上车，唔知点样，跟住翻到嚟之后，其实发生咗好多事，佢瞓到成只猪咁抱佢落嚟，变翻细路咯，即系突然间佢咪变一变，即系佢变咗细路仔抱佢翻落嚟嗰啲啊。 头嗰只成日嘅我最记得嘅集嗰一集咧，细个最记得嘅咧系。佢哋好似唔知佢三个就冇未有小葵嘅，即系佢一家三口啦，就唔知揸车去咗边度。好似去咗玩定咩，跟住到翻转头嘅时候咧，就屙就急屎，全部都急屎，跟住啲好塞车嘅，咁啊咁佢就转咗架车即系去呢个面店屙屎先咁样，咁入到去咧就话咩，如果你唔帮衬就唔可以借厕所嘅 ，OK， 咁啊算啦，喺度食埋夜晚啦，屙完屎之后就好啦，食点啊嗌啲咩啊，咩我食炸虾咩饭唔知乜咁样，跟住就话原来咧呢度系食拉面嘅，只系。跟住就老公睇下，跟住个特大拉面，好多嘢噶，就话唔知食晒咧就免费呢一餐。跟住呢时候佢阿妈就发现佢哋唔知冇钱嘅，原来你冇咁钱咩？我得翻100 yen， 唔知咩咁样。呢次就挑战呢个特大拉面。跟住嗰个通常呢啲铺头嗰个老细就系嗰啲好骄傲嗰啲，哼，冇人会食得晒嘅。我睇你点食咁啦。跟住咧咩？通常为咗钱嘅嘢，玩家就会发挥最大威力嗰啲咧。 咁小生有冇食啊？ 有啊，有。佢全部个肚挖到好大，哦、我哋成功啦，老公做一啖汤啊！ 你会肚痛咧，揸翻车翻去。 但系最后系佢哋食晒 ，OK 系免费嘅。 系啊。 但由于太饱，佢哋冇人想喐啦。于是咧，我哋要打烊，你可唔可以走？唔得，我行唔到，我肚好大。完全都 我就记得他们成日说打眼色要搞嘢嗰阵就打好笑，跟住其实小新知道他们做咩， 系 佢系扮嗰啲手势啊，唔知咩，今日唔得啲咩咩， 好笑，因为他唔可以俾佢知道， 系，但其实 佢 细路系知道， 系估到嘅。我觉得同埋小葵出咗世之后，系成日中意睇靓仔嘛， 唔系同佢屋企一样咯， 佢阿妈咁咯， 啲 bling bling 嘅嘢，掹晒收起晒嗰啲耳环。 我记得佢成日话佢阿妈唔剃毛啊，唔知咩游水嗰时咧，跟住搞到佢打佢。 我妈妈先未啊，咩事就衰。 佢打佢嗰时咧，系个头咁样打直嗰只，即系手咁样中佢个头，我就话出嚟咁。 你妈妈系点噶？我妈妈，我妈妈咩啊？ 冇恐怖啊嘛！ 妈妈系29岁，冇恐怖，同埋好多牛仔裤着唔到。 其实佢阿妈好后生， 29喎，谂下已生两件喎。 系啊， 我成日送佢翻学咯，佢成日搭唔到架车嘛，但系 佢今日一定要送到佢啊嘛， 因为依家系咁噶， 第几次坐唔到再咁就蚀噶啦，即系嘥钱。 因为佢成日坐唔到校车，就要自己亲自送嘅。 去踩单车，有小葵之后仲要孭住小葵，佢就坐前边，同埋有一个好高嘅斜路之后先至到佢学校嘅。 佢滑出嚟斜 啊 嘛。 佢有一次上完之后咧，就发现原来学校放假。 同埋咧，佢成日话校长系黑社会大佬，搞到人哋误会咗。 园长唔系啊，唔系我啊。 搞到佢 个样好似啊嘛， 系跟住搞到好多误会 嘅。其实我细个睇嗰个校长嘅时候，我都好似许绍雄， 都系饰演系咪？佢阿妈我谂唔到系咩咁，美亚咯， 美亚一个师奶咯， 但系29岁啫， 29岁添啊 ，B 巴拉嘅师奶， 谂唔到边个，因为我觉得咧美亚都几高，你觉得啊？ 咁广智都高， 可能佢画出嚟 矮啊嘛，5岁啫嘛，鼻尖大， 美亚系好高嘅，美亚。 好笑，我其实都几小新都几系我无聊冇嘢做嘅时候，搵集嚟睇下。 OK， 就好 OK 嘅件事，冇任何。 唔系因为小新撞到龙珠啊，所以我拣咗龙珠嚟。 龙珠咧，我其实咧有试过睇，因为佢唔知星期六定星期日佢夜晚 系啊，咪就系咁咯，撞 到 嘅。 但系佢都重叠噶，即系譬如咧，佢讲好耐都系上一集嘅尾嚟。你明唔明啊？佢重复少少 简介 啊，系啊，跟住搞好打咁耐嘅。佢飛咗上去咁耐，唔攞翻咧，即係佢有嗰啲，我唔知佢係個鋪排係，例如佢兩條友對決咧，係咪飛咗上去？ 係打咯。 但係嗰度咧凝聚咗成段噶，即係可能成節都未攞 翻嚟。因為咧嗱，我 佢描述 係細個嘅時候睇嘅時候就好精彩，想下一集再睇嘅。係我啦， 大咗， 大個咗之後就可以上網。 係啊， 一次過睇就好爽啦。就我又首先由佢阿爸開始睇啦。 佢阿爸就同佢即系同佢老婆结婚之后生咗嗰啲唔饭啊唔咩啊嗰啲啦，又睇佢个仔点样俾人训练嘅，好长嘅故事其实系。 我觉诶、我你讲呢个过程咧，我以前细个啲有睇过，但系咧后期就冇啦，冇啦，再接翻嘅时候咧就已经系嗰啲超级杀人嗰啲 feel 啦，即系 打交嗰啲啦， 嗰种我就觉得拖好似拖好耐。个个星期咧，得咁堆堆系新嘅啫。 打一场之后， 前后都系讲翻一啲，即系啦，拖得好慢咯、 啊。因为佢挑战佢嘛，因为好多人打。咁然后因为咧嗰个孙悟空咧，佢俾人困咗喺上面嗰、那个咩乜乜星啦，即系总之重力好劲。 七龙啊，定咩啊？ 嗰啲冥王星定乜乜星啦、 啊？成日都捞乱晒嘢， 嗰、啊那个世界观 咁样。然后咧个地球啲人已经全部最劲嘅人出晒之后咧，即系同嗰个人打完之后咧。终于就要叫孙悟空就翻翻嚟同嗰人打就赢咁咯，类似系啲咁嘅故事嚟嘅。 只抽，我系只抽，同埋咧，我谂而家都好难，新一代嘅人都冇乜睇《龙珠》，因为 近年咧咪兴翻《杜拉格斯头》嘅， 系啊， 即系跟住有一次我同事讲咗，哇，嗰、那个有个新即系后生啲嘅同事，我就话佢睇《杜拉格斯》啊嘛， 但系佢唔知咩嚟， 跟住佢话咩《杜拉格斯》，我就你自己 Google， 我唔知点讲。即系个头就系杜拉格斯，即系以前郭富城嗰个头。讲完， 但系如果可能冇人知龙珠睇过。 唔系，不 过 喺日本就仲系好 hit 嘅，即系 一个经典 系啊，因 为 系 卡通咯， 仲有好多夹公仔都有佢嘅。唔系最近有啲 game 出翻嚟，所以就多咗人识嘅。 我谂起咧，以前仲有一阵子咧，兴嗰啲煮嘢食嗰啲卡通啊。即 系 中华一番嗰啲 啊， 仲有个美吉洋一嗰啲咧， 系啊，嗰啲、啊、 加咗咩？加咗人民币， 系跟住 麻婆豆腐嗰集， 真 系 好好 嘅、 啊。 麻婆豆腐嗰集真系正，麻婆豆腐嗰集冇人冇睇过嘅，我相信。 嗰啲肉唔系肉嚟噶嘛， 系、啊、 用咩整啊？叫佢啫，即系类似系斋嚟噶， 豆啊， 系啊，豆 啊。 佢话、啊、原来嗰啲唔系肉嚟噶， 系啊， 系啊， 因 为 系俾系斋嚟噶嘛，点会系肉啊？点解有味嘅咧？ 系、啊。 但好戆居喎，呢个事情。 其实佢 张太寿司， 佢有啲似咧，其实佢系咩大陆即系佢变咗中式噶， 唔 系 日本人嘅中菜。 中菜 日本人好中意中华料理 嘅，系啊。但奇人怪怪有麻婆豆腐， 麻婆豆腐呢个菜。 但系麻婆豆腐呢个咁嘅，即系话嗰啲 呢一集 嗰啲蛋，即系嗰啲豆腐系豆腐啦，跟住嗰啲肉咧，其实系黄豆特登整到肉质咁咧。呢样嘢居然俾 TVB 抄翻。 是不是即是那些欧阳震华定不知咩煮返出嚟。 你未情愿㗎喇。 唔係那个叫咩嗰套嘅古装成日睇金玉满堂啊佢、哦、抄返出嚟喺度研究。 即 係 佢唔食得肉嘅但係点解可以有肉味呢 有肉味呢 但你知唔知道张卫健拍过一套戏呢係呢 我类似啊 但 好 鸡 啊。叫咩名我都齐啊。 叫咩死啦。我知你讲咩？ 佢系抄呢个动画嘅， 系啊，佢抄翻出嚟嘛。 佢头发系咪蓝色噶？ 唔系嘅，冇光头啊， 都系光头。 但系我之前咧，以前 YouTube 咧，有啲人咧就根据翻个漫画，譬如咁样整一条鱼咧，系边用个铁丝网刮啲鱼肉出嚟啊？ 好似系， 系漫画就系攞个铁丝网，攞啲铁线撬到一粒一粒一粒，跟住刮条鱼咧，啲鱼肉就一粒一波咁样弹出嚟，跟住嗰条又照整， 整唔到啊！ 你净系整呢个铁丝搞，我已经整咗几日，跟住刮啲鱼，啲鱼啲肉咧就生噶嘛，黐实晒个铁丝网。 火头 士 多星啊， 系，完全煮唔到， 因为都有一个卡通系火头士多星噶， 咪美吉洋一咯， 系啊， 但 系 真系好好味啊！啲人就飞晒上天嘅， 系，跟住佢真系拍翻呢啲嘢出嚟， 有少少系食神，即系佢 类似夸张 夸张 系，真系好美味啊！ 即系麻婆豆腐都冇人冇睇， 以前我睇嘅时候好想食噶嗰啲嘢，即系佢整出嚟嗰啲嘢咧，咩饺子唔知乜咁样咧，你知佢整滑到 嘅煎饺， 仲有佢仲有一个咧， 炸猪扒系啲咩？ 佢有一个系嗰个牛肉包噶， 好似系 咬开汁。爆出嚟啦！ 跟住你就幻想嗰啲包系咪真系咁嘅咧？ 我想食啊！ 你讲嗰个铁丝网我都有印象。 佢刮啲鱼肉出嚟嘛， 一粒粒咁。 根本就刮唔捻到啦！嗰、那个内地 YouTuber 喺度即系试啊，即跟住漫画嘅方法嚟煮一道菜咁嗰啲咧。 咪令我谂起另一个再都系煮嘢食嗰个就系火头爸 B 咯。嗰个样好怪嘅，嗰个卡通嗰个爸 B， 咪好似聪明笨伯嗰条友咁。 我唔知点解佢 下巴 好大 只 噶嘛。 系啊，但系点解佢画其他角色得个爸 B 个样系九唔搭八嘅，唔知画到咁嘅。 爸 B 咁样要大嚿啲，即系加加之 主。明明佢系主角嚟噶嘛。 加之主。 佢画到咁丑怪，佢两个细路都冇嘢嘅。 是啊嘛， 佢系做一啲家庭料理嘅，咁你觉得哇好好食啊？佢又系觉得 系啊，睇到 便当好靓啊咁咯。 法师奶有冇睇啊？咁 冇喎，冇，因為嗰後期都我已經大過咗。 花師奶係我中學嘅時候啲同學翻屋企睇， 但花師奶一定有唱嗰首歌，你哋一定識。 係咩啊？ 好似我听过人 唱，怪他 咯， 佢唱， 因为佢配音之后就将、 哦那個、配音嗰条有唱别怪他， 好好笑嘅， 好嘈 啊！冇睇花， 因为大过咗咯，都冇再 系中学 大过咗噶啦嗰阵时。 但系嗰时咧有同学诶，翻睇他师奶，即系去佢屋企玩，佢喺度睇啦。跟住当时我哋已经中二、中三嗰啲嚟嘅嘛，跟住我就话。哇！花師奶成家豬魚啊，嗰啲 係啊，矮嘅都係，好似頭先誒，即係講嗰啲卡 Q 版咁矮腳噶嘛， 跟住好撲街啊你，我唔係 全部矮腳矮頭 咁啊！即係我以一個好旁觀嘅人講，好似佢豬 花師奶咧，我其實唔係睇好多集嘅，但我有兩個點係最記得就係咧。个阿爸唔出声嘅，但系花师奶系知道晒佢所有嘅谂法。 究竟想点系嘛？ 系啊，佢喐一喐个眉咧，佢就已经知道点做。跟住佢啲仔女 写实咯，呢个 系啊， 佢又知嘅咁。 点解佢会知道晒嘅咁啊？有一个系讲花师奶惊迟到，成日都迎住出出 去门口， 但系佢即系不停提自己提自己之后，最终佢都系迟到嘅。 我就 咁讲， 你呢个情节好歪歪 咯。呢个花师奶，我想讲佢个造型咧，一谂起个水怪个样都有啲似。 系啊，有少少 嘅。嘴系咁噶嘛， 系 巴人肠咁噶， 就系一个师奶。 系啊， 所以美牙好唔师奶嘅。 系 佢衬晒衫，画晒唇膏咁样行出街， 算系啊。 同埋后来就 Kelolo 嗰啲，你哋应该 Kelolo 冇睇， 但我个同我有 Kelolo 系 讲咩噶？ 佢哋外星人， 外星人嚟噶咯。 有冇人噶嗰个卡通？ 有 我知啊， 有噶有噶，佢要同一个人类一齐住噶嘛。系啊，跟住就会发现佢都系，譬如诶，有啲人哇，原来。呢、這个地球嘅嘢食好好食啊，例如系咁啦，即系会有呢啲咁嘅 情 节，系啦， 即系佢有人类嘅角色嘅。 外星人本身想侵袭呢个地球， 呢个其实卡罗都有一轮好 hit 嘅，但我冇睇嘅，因为嗰阵时我又系冇再睇。 我 初 头咧，我以为卡罗系得一只嘅啫， 有好多只噶。 细睇之下有分别嘅， 所以嗱，卡罗罗系第一只嘅，因为 有 仲有 名 嚟 啊， 系啊， 咩库罗罗啊，咩 系啊，库罗罗啊嗰啲， 我就系记得绿色、红色、蓝色咁嘅， 咪绿色咯，其实基本佢哋都系。 军曹啊嘛， 系军曹咯。 咁佢就嚟地球系咩？统治地球， 想侵略， 系咪嗰啲？ 系啊，但系每一次都失败。 嗰啲老掉牙嗰啲， 每一次都失败， 好离奇。 但系头埋头先，我谂起咧，嗰个哈姆太郎。 但哈姆太郎又好戇鳩， 系讲咩？ 其实我冇真正睇过一集。 唱歌啦， 系 大踏步。 但我真系，我嗰日先听完， 我 谂起走音版。 但系个故事系一只饰演只宠物鼠啫嘛，有人类啊， 仓鼠两只仓鼠， 有好多只仓鼠嘅，都 系主要嗰两只啦。 唔系，我谂系对仓鼠有偏见，所以你都唔系好中意。 唔系，我谂其实哈姆太郎 类似佢哋偷偷地出去玩噶，跟住翻屋企噶， 即系我大啲噶啦， 冇 乜 接触卡通， 冇乜 feel 噶，系啊，冇乜 feel 噶啦。同埋好烦，我哋最系笑嗰句，听到好天嘅哈姆太郎，今日好开心啊！ 佢最 咩 定咁 讲 啊？我突然间谂起以前都中意睇一个叫《喂食龙少爷》 嘅，嗰个都好正噶。 因为佢有首歌都好似几朗朗上口，而家唔记得咗啦。都系咧， 你讲到朗朗上口，但系唱唔 唔记得咗。但系睇咗好耐嘅，系因为佢成日五更五更咁嘅。 我睇《飞天少女朱士丁》咯， 啊都系， 呢个我都系有睇。我想话咧，哈姆太郎系有咁多只噶，唔系净系得两只。你哋 有好多老鼠啊！ 我烧晒佢， 佢真系超多只噶！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同埋咧，我谂起而家有啲贴图咧，仲会用一个公仔，即系一套卡通，我哋以前细个成日睇，但系咧佢而家个嗰个贴图系好邪恶，就系咧飘零燕， 我推佢落悬崖嘛， 推佢落悬崖嗰个。贴图咧成日有搞唔搞出现翻嘅， 有人知飘零燕系讲咩？ 真 系 好旧啊，飘零燕都系好旧，比较老式嘅。 飘零燕点唱 啊？嚟嘻呼个咯， 系啊， 嚟嘻呼。 边个唱嘅咧？ 唔知。 陈松伶。 迷途迷途，好似系。 迷途迷途，孤燕 好似系啊。 你小钢架咩？小孤燕。但系咧，我细个睇嘅时候觉得佢好惨啦。 系啊，好惨。 但系大咗后觉得咁戆鸠。 佢哋成日要落山买面包噶， 系啊，食芝士，净系食芝士同面包。 佢话白啲白面包， 因为嗰个地方系咁噶嘛，原来嗰啲北欧地方系咁噶。 阿尔卑斯山，佢哋 饮汤冰岛啲都系咁噶。 佢哋住喺阿尔卑斯山下面噶， 咪就系咯， 成日赶羊， 揸咗羊奶味，味啊爷爷嗰啲。咁你揸啲羊奶都落去整芝士。 佢爷爷好，佢哋好惨嘅，食嘢就喺个台面有个白面包搵块布遮住，搣出嚟切两嚿俾你嘅啫。 哇，系白面包啊！ 同埋饮牛奶咯， 系啊， 熱嘅牛奶， 是真 係咁飲嘅牛奶，冇乜好其他，但係冇第二樣。 但你記得佢其實嗰個故事講啲咩？好慘嘅咯， 佢 都冇咗爸爸媽媽嘅係咪啊？ 佢好似係唔知邊個親戚，即係都唔養佢，就抌咗佢去阿爺度。出頭佢唔係幾中意嘅， 但係嗰度有一個人係就係坐輪椅嘅人， 唔係呢個，係佢去阿爺度先。係 啊， 佢同阿爺好開心嘅山度。後來 好似隔離屋㗎， 我唔知邊條茂利定係邊個就話帶佢去城市啦，即係等佢唔好喺度啊。 唔着鞋嘅佢， 系啊，佢爷就话好啦，佢都要读下书啊，即系俾佢去啦。 受教育， 但系点知去咗，其实系陪嗰个坐轮椅有钱女， 哦、 即系佢好似高级半读书童咁丫鬟咁啊，即系 宫女嚟。 你去陪佢啦，系啊，即系一齐玩啊咁咧。 因为佢如果唔去读书，佢就 系 放羊，同嗰条仔咧。 系啦， 系啊， 嗰条仔隔篱社都系放羊噶嘛，好似 都系唔着鞋嘅，好似 都系咁上下啦，咁啊， 成日赤 脚。即系咁，佢就喺嗰度好唔开心，跟住嗰个管家又好恶咁嗰啲啦。 咪嗰个女仔好似教佢嘢噶 系 嘛？ 系嗰女仔好人 嘅。 佢有病噶嘛，佢就我都好想，佢成日听佢讲艾比斯山嘛，我都好想去睇下嗰啲地方啊， 佢就车佢去啊， 咁样，但系佢哋去唔到噶嘛，去轮椅，跟住佢成日想翻去搵爷爷，爷爷咁啊，但系我觉得佢好似有啲情节，佢啱啱去到嗰个城市，即系哇有钱佬啊，大屋咁咧，佢知啲嘢搞到乱七八糟噶嘛。即系又唔着鞋啦，学你话斋，跟住又唔知点冲凉啦，啲嘢食点样用刀叉，即系话佢即系冇教养啊，咁样系啊。后来翻翻去山嗰度，但 系 唔好问我点样唔记得咗。 但系头先我 check 翻唱呢首歌人叫做蔡丽晶啊，就唔系 唔系陈松， 因为呢首歌已经系1977年。 咁我想问下飘零燕叫咩名啊？系咪啊？海 迪咯， 海迪啊，系啊。 Heidi 咧，哦，原来啲 Heidi 系因为 海迪 ，Heidi 呢个标出嚟啊， 好多人 Heidi， 因 为 我谂佢 一定叫 阿燕。你头先讲嗰啲女仔，即系 阿燕同阿凤、阿权、阿强， 佢阿爷阿强。我记得有一个咧，有一集好似系佢阿爷病咗，佢翻睇佢咁嘅，我记得好似。 我记得我最好最后佢翻去个山度嘅。 好 惨啊！跟住佢个手等佢噶嘛，佢系咁跑佢，揽住佢喊嗰啲，我翻嚟啦！ 跟住佢啲羊咧成日赶噶，佢同嗰个男仔。 同埋我最记得佢系咩？哇！佢真系正可以瞓阁楼，佢用嗰啲禾秆草嚟瞓嘅啫，佢冇被噶。 马槽咁啊！ 点解呢度有一个嗰、那个维基百科话飘零燕系呢个 咩啊？ 宫崎骏早期嘅作品。 哇！咁 唔 知喎，真系 睇嘅啫，我真系唔知喎。 系啊，真系唔知喎，唔好问我。 我唔知啲。 跟住我改编。外国名著噶咁， 即系佢故事嗰个本身个背景系外国嘅。 香港网络大典我见到啊。 咁当然啦，佢阿尔卑斯山应该系西人嘢嚟嘅。 系啦，冇错冇错，都食芝士啊嘛。 好惨啊，都冇话食，就系食呢两样嘢，冇肉食。 同埋长腿叔叔咯。 哦，都系，我都有睇。 但系咧，长腿叔叔大个咗睇翻，我觉得好呕心， 咪崩溃咯。情景情节崩坏， 其实是一个男人系啦，收即系系咯，有少少系自肥咯，自肥嘅一个 长腿叔叔嗰条叫 Judy 啊嘛， 系 嘛 ，Judy 阿伯特啊嘛， 系啊，好烦。但我嗰时睇嘅时候，觉得呢条女好核突。 嗰时 佢揸住 有 条孖辫，系长期都飞起噶啦，跟住咧又着班噶嘛，跟住 西人样， 奇灵怪怪咁样。 系系啊，但系其实佢哋都系日。本嚟嘅畫噶， 是 但佢係西人背景嘅，成出嘢都係。其實有啲似而家個 Spice Family 都係， 哦， 佢好似西式咁嘅個背景，但係明明佢係日本人、亞洲人嚟嘅喎。 唔係啦 ，Spice Family 咧就同嗰個朱迪嗰個有少少唔同，因為我覺得佢有少少暗示係關於即係譬如俄羅斯呢一種。極權國家嗰啲嘢，德國或者係以前德國嗰陣時， 共產嚟， 係啦， 朱迪間諜啊又， 而朱迪姐戇鳩鳩俾人由細養到大之後，除掟埋， 係啦，大個咗之後，我覺得好討厭呢個卡通噶。我細個嘅時候有睇噶， 有睇嘅都。 我而家隐约仲记得有一出咧，不过可能你哋两个唔知道，我都唔记得咗系咩名字，即系个剧情系讲海盗噶，我好中意睇噶。 但系唔记得咗， 但系唔记得咗。 咁可唔可以讲多少少啊？海盗 系咪 Johnny Depp 啊？ 唔系，佢又唔系海贼王，都系日本画嘅。但系我真系而家突然间谂起有个咁样嘅卡通， 有冇多少少？ 小田准基有做过，我唔知有冇听众 有冇譬如系角色系男定女啊？ 男仔嘅系海盗，讲佢哋喺船上面生活，跟住打交都系海盗嗰种。 即系 Johnny Depp 咯， 打斗啊，即系抢嘢啊。跟住有个，我记得角色系男仔，但系咧佢有个朋友或者系。 拍个男嗰啲咧，唔系系一个好似啲毛女模定唔知咩女仔嚟， 即系 Johnny Depp 黑人嚟噶，但系即系咧嗱个男仔咧系亚洲人啦，但系海盗啦系咁噶啦，你唔好问点解，跟住对有个有个即系有一个 friend 咧就系一个佢系如果画出嚟咧，我估其实系黑人嚟噶，即系一个。非洲人嗰种黑人， 我哋俾少少时间，我自己谂下，我突然间谂起我睇过一个最诡异嘅卡通， 系咩？ 系神雕侠侣。 吓、啊，我冇睇过。 我有睇过， 你明唔明？ 喺边度做噶？ 无线咯、 啊，系 系啊， 但 系 卡通版， 啊、 打机嗰啲啊，真系 有啊， 系啊，真系卡通版嚟噶，神雕侠侣，但系好啦，奇怪噶， 好难揾嘅，其实我都唔记得咗啦。 好啦，好笑、啊。 但系我记得个隐约系个背景系话海盗抢劫嗰啲，跟住。我都唔记得咗，因为仲有一套啦，我唔知道你有冇记得，都系喺《闪电传讲机》之后定入面做过咧，就系咧成间嘢都个背景咧系一啲学生嚟嘅，然之后佢哋要打交咧，突然间变身做机械人咧，成间学校变咗机械人。 有呢、這个我有睇过， 我唔记得嗰套嘢嗰个名系咩，我想知道其实都 唔知道呢、這个。 你冇睇过咩？不如佢揿个掣，跟住咧张台变咗个电脑升上嚟，跟住咧 成间学校会改装噶嘛， 变咗成个机械人。 咁打咩啊？ 咪有保护地球咯，你唔好理啦。 Okay、 打咩怪兽？唔系怪兽嘅，对家都系啲机械人。跟住佢啲啲 地球防卫小组咩小组指挥室、啊。 其实佢每一次变身做机械人咧，嗰、哦、段 句嘢啊， 嗰段动画咧都系一模一样嘅集集。 咪变色魔变身咁咯。 但系好中意睇。 小学生救地球， 类似系咁噶。 系啊系啊， 好睇嘅嗰个，我觉得其实。 其实佢同嗰个魔神英雄传 系 好类似嘅，系啊。 都是一些小路来的，但不知道为什么可以会救到地球的。我想是这个是梦想来的，就是那些小路。 有 没 有看过这个啊？ 有见过但没看过。 变形火车我是有见过的。 这些是那些JR 变了。那 个魔神英雄传叫魔动王，我就记得你讲这个名字和我那个 一样。脑里面想下去。 我就是讲魔神英雄传。魔动王不知道是哪一个国家 的。魔动王都很正的，是很好看的。我看看有没有啊，你继续说吧。 嗱，呢一类型咧，全部都讲紧咧系一啲卡通咯。我哋讲咗咁耐，即系一啲漫动画啦，即系画出嚟嘅。但系咧，其实有一轮咧都沉迷过一种比较都系叫卡通嘅片啦，大概系真人做嘅，例如系超人啦。 哦、 或者是 颜色战队啦， 颜色战队即系 恐 龙战队啦，都系佢系有少少，佢系用真人嘅拍摄手法 做一啲卡通， 但其实佢系俾细路睇嘅卡通啦，系咪叫做卡通片啦？ 系 Power Ranger， 佢用真人嚟，同埋即系佢哋系有唔同年代啊嘛。有一种咧，因为我唔知系咪佢系买咗版权就是、外国人做嘅，有一种咧就系日本人做嘅，所以咧连嗰个咧咸蛋超人都有外国人版同日本版 有有有鬼佬 嘅，系好骑呢嘅，但 系咸蛋超人嚟 嘅，系啊， 话蒙面超人咯，系嘛， 系啊，都有，佢哋好兴咧我唔记得变身系跳起再打个翻到，好劲噶，佢有功夫底噶， 接住个 系 要底出几转， 你下边系你下面拍佢跳起嗰啲， 佢变身变完身就要做有啲招式噶。 跟住我就系喺度谂咧，佢戴嗰个头套咧咪好焗咯，因为佢系真人着晒紧身衣啊，嗰个头。 但系佢哋咧，我记得有睇过有条友讲翻以前拍啲嘅时候咧，最攰咧系条颈。 点解？ 因为佢哋咧。冇睇唔到样啊嘛，咁又唔会配，即系你知有配音啦，即系佢得身体动作啦， 所以佢哋好多手势 啊、拧头啊，即系咁样佢最贵条颈， 同埋嗰啲怪兽都系人嚟噶嘛，扮咧佢哋系即系喺个厂嗰度嘅，好似话，同埋嗰啲爆炸咧其实系模型嚟噶嘛，砌出嚟噶。 城市爆炸咯， 系啊，同埋我成日嗰时 拉咁咯， 系啊，我成日喺度谂咧，如果成日都唔够打就唔够人打就变大嘅。好玩嘅， 你赢啦！ 系啊，次次个模式都系 集集都系着灯嘅，你心口咁即系有冇叉电先出嚟啊？ 即系成日谂吓，又变大，唉，又系咁， 变大变大变大变大再变大。 但系嗰阵时候我都觉得有一轮好中意睇，因为我觉得佢有少少，你觉得咦？点解系真人呢？你好似觉得系咪真系会有啊？我会投射咗噶，系啊，即系同埋咧，你会好想买佢变身嗰啲工具。因为佢会出一啲腰带同嗰个变身嘢一样， 变身器嘛， 或者揸住嗰嚿嘢唔知点样转， 系啊，我试过带呢个声音妹变身去翻学就系咁解。 所以咧，而家咧佢有一只好似系蒙面超人定唔知咩超人咧，仲流行紧噶。 蒙面超人而家仲好流行。 佢哋有一套咧，真系点样变身？ 佢哋有 一 个手势噶， 要 用噶，系啊， 有人学噶。 我系我朋友嘅小朋友。是即是个细路好喜欢呢啲。 跟住我上网睇，原来有啲人系仲沉迷喺呢啲，有啲比赛定唔知咩咧，成套招式。 因为 个 系， 同埋而家咧，因为嗰啲 3D printing 好劲啊，佢哋 真系可以整打印呢个战衣。 系啊，有自己嘅腰带，有衫，有头套噶。 即系你以前幻想中系咪真可以着一套衫？可能真系有。 以前啲人就用纸皮自己整啊，系咪先？而家你就可以打印出嚟。 不过嗰个头先你碌晒嗰个。以前有看过，但又唔记得咗系咩嚟。有个男人， 边个男人？ 浪客剑心啊，系咪啊？ 唔系碌啊，头先有一个鬼灭之刃，呢啲系比较近年啦。 呢个咪浪客剑心咯， 唔系呢个讲紧，头先有一个呢、這个。 呢、這个我唔识喎，呢个 见过呢个公仔，但系唔记得咗系咩嚟。 唔识喎呢个， 好旧啊，系。 要喺四三年穿梭机先有得睇喎。 四三年都系在我之上 ，OK。 系啊， 我系闪电传真机 ，OK。 我系闪电传真机嘅尾期啦， 同埋有 只小人类， 系啊， 搭咗啲，但系 而家仲有冇呢啲？ 我好似有， 而家 cut 咗啦。 封闭啊嘛。 哦，都系仲有嘅，因为之前话 cut 晒。 封 闭 啊！ 我不知道冇睇啊， 但系佢哋而家冇乜卡通片播， 系 哦， 冇买到系嘛？ 好少，因为而家啲卡通片唔系我哋以前睇嗰只咁样噶。 系啊，而家啲卡通片 动画 好温馨噶，因为你头先我哋讲嗰啲，下下都讲咩？佢睇下《飘零燕》又讲搵刻薄佢啊， 有 少少惨啊， 真实嘅惨况 系啦。咁然后你嗰啲。色拉門又要打怪兽啊，有坏人啊，要打佢啊，系啦。咁其实有少即系好似好多大人情节，而家嗰啲系冇啦，温馨全部都黑木太郎咁噶可能。 哦， 都唔系嘅，而家啲人咧未必喺电视就睇嘅。譬如我有啲朋友细路系睇 Spiderman 嘅卡通片，跟住系细路就可以变 Spiderman 咁噶，好得意嘅。 但系佢就应该拎走咗啲好暴力嗰啲咯。 冇噶，唔俾你参加呢个 party 咯。 都话我啲 friend 嗰啲咪攞俾个 iPad， 可能个女睇睇 Netflix 咩 cat 话死啦。 咩剧啊？ 即只系啲公仔喺度跳嚟跳去 唱 下歌啊， 即系 Baby Shark 咁啦， 类似啲咁嘅嘢嚟，大少少嘅，譬如讲紧大少少，可能你俾公主佢睇佢嘅盐，可能俾翻我个 fans 个啦，佢 Disney Plus 嗰度开翻旧嗰套灰姑娘啊， 哦、 即系 Cinderella 嘅动画俾佢睇， 迪士尼嗰套， 佢个女系好唔想睇，但系佢中意公主，佢中意 Cinderella， 因为嗰啲唔系哔哩吧啦好多嘢发生， 系啊，系佢唔想睇啊，但 我觉得可能而家偏向咧，佢唔系咁复杂嘅情节啦，佢只系唱歌啦。不停咁样， 同埋好唔明白，好惊咯， 音乐咯，我觉得。 不过先咧，男咪夜晚跳舞跳咗喺个公园个倾偈，佢女惊，黑掹掹啊。 嗯， 即可能所以佢一定要系好缤纷，同埋不停有音乐。 系啊，我觉得有音乐嘅，佢哋个 focus 耐啲。 即其实咧，轻嗰啲好似天线得得 B 嗰啲 feel。 系，其实 得 B 睇唔落去，我真系。 但系得得 B 而家都有 try 咗。 啊，又唔知道有翻。 系啊系啊， 得 B 我真系靠唔掂。 即可能佢哋系唔需要有内容劇情啊，只系有一堆嘢好颜色 colorful 开心。 所以我觉得好奇怪吓，佢都咁即系都大啦。可能我都谂翻，我喺佢呢个年纪嘅时候，我睇到呢啲都冇乜嘢。点解依家好似好保护吓？呢啲都唔睇得。 可能而家冇咁多复杂我哋嗰啲情节噶。 呢啲都唔睇得，呢啲又佢又 因为有少少 惊 佢教坏佢啊。 系啦。又睇唔明白啊！惊佢学，我心谂下我哋 点会唔明咧？睇睇下就明噶啦。 系咯，冇乜嘢。 以前都冇人教佢睇噶。 即系如果咧，嗰个煮嘢食，譬如火腿士多星咁，佢睇完之后惊佢去煮嘢食系咪？ 我唔知道啊，即系 佢 学 佢咯。 但明明可能我哋细嗰阵三四年班睇，但系而家三四班唔好俾佢睇啲嘢吓。 系啊， 都睇 系咯，几得意啊！ 以前嗰个儿童周刊嘅封面系龙珠，我不知几开心嘅。 可能打斗 四驱兄弟比赛啊，即系 打嘢更加唔会做， 打交唔会 啊， 系啊， 你嗰啲打交更加唔俾 死啊！ 龙珠不嬲都系俾大人睇嘅，都系 我唔知道啊。 四驱兄弟都可能你又要掉架车出嚟啊，惊危险 啊， 系啊，都同人哋斗争啊。 小 云 就 惨 啦，佢食屎 喎，系啊。 系啊，因为佢 炸咗嚟成个地球咯。 呢啲情节可能会令到佢哋会跟嘅惊。 我而家觉得好嗰个道德标准咧好高啊，即系吓你俾佢睇，我惊学坏佢。咁你睇完你话翻俾佢听噶嘛？个责任应该系你哋，都唔系个 家长自人。 但 系 佢就会觉得诶，咁就唔好俾 啲 佢睇，我唔使解释啦。 但系都好懒，同埋吓咁都唔睇得。 咁点啊？即系成日睇。 唔系，但 系 有时啲细路系冇兴趣嘅都。 因为太长啦，我觉得。唔系，同埋咧，你系话点解唔中意睇嗰个灰姑娘？因为你慢慢好慢讲嘢，佢 系啊， 佢要嗰啲即时 嗰、那个已经 哔哩吧啦，唱完一首歌，下一首歌就发生啊，不停有嘢。 都已经小学 了。你嗰啲慢咁慢吓做咩啊？ 好似咧嗰个鬼灭咧，其实唔系俾细路睇噶嘛， 因为大人啦、 啊。系啊，但系我有朋友好多嘅细路，即系小朋友咧，都系中意鬼灭噶。 咁佢系咪好多嘢发生啊？我同黑龙 可能又可以变身，又有一啲嘢发生。 所以我都系睇下你屋企点引导你个小朋友去睇呢啲嘢究竟。 冇耐性，我觉得系因为嗰啲太长嘅情节咧。 系啊，同埋最紧要咩系你冇，你都冇陪佢睇。 唔系佢得开俾佢有佢 自己搞啦咁。 咁佢咪唔中意睇，又冇啲颜色又唔缤纷。 唔系开咗俾佢，诶，乖乖地食饭咁啫。 同埋有时好限制噶嘛，即系又唔可以睇咁多电视啊。 有啲唔睇， 又咩半个钟嘅咧，只要用十五分钟嘅啫。 你细个都唔俾睇噶，不过冇咁严重， 冇限到咁。 系啊， 而家话唔好咁快睇。 我记得小 S 咪话佢成日俾佢女睇，唔系，好似有一集系讲佢啲嘉宾就我净系俾个女睇十五分钟 iPad， 系啊， 小 S 吓。十五分钟套卡通片都未完，咁就停啦。佢睇唔晒，好惨噶。其实 有啲直情话唔俾佢接触添啦， 即系都咁咯。 即系到佢读书咧，就你就唔可以唔俾啦，因为人哋有一睇咧就抗拒唔到。但系之前系完全唔俾接触啊。 我觉得太细又唔好，对眼唔好嘅真系。 我 觉 得 小学可以 眼睛健康问题， 你控制佢啫嘛，都系你。 唔系 个问 题系你有冇俾其他活动佢，唔系净系俾佢睇咁系咯。 同埋好保护啊，乜叉都唔知嘅细路。 我唔觉得唔好太单纯。 我系即系好多嘢都唔知噶，因为 即系佢会觉得呢啲嘢好教坏人。但我意思你太单纯，亦都令到佢吓 唔知教咩， 咁都唔知道。 唔系有啲人都好叻嘅， 即系但系佢 系叻读书， 佢要有益嗰啲嘢咯。系啊，即系觉得呢啲系冇益，但我觉得呢啲系一啲常识嚟嘅。即系 common sense， 我变咗净系得知识嗰啲嘢就冇咗常识。 即系 copy 学到好多嘢嘅，其实。 我同埋有啲嘢你冇留咁有邪恶噶嘛，我都应该知道。 系，即系你话喺世界上系有邪恶嘅。 即系佢觉得唔系咁嘅，呢个世界 系美好嘅， 系可以得得边样 噶。 我就觉得太美好啦。 即系譬如佢就唔觉得，譬如咕噜咕噜魔法阵啊，勇者人嘅咁咸湿又 唔得啦， 小心系 咪有 巫术 啦？ 系啦， 系啦。 吓，点解呢个女仔可以同个男仔自己两条去咁远？佢系爸阿妈咧？ 系啊， 佢哋可以去两个人去旅行， 系啊， 唔着 鞋 个 山 度 跑， 遇到个咸湿阿伯喎，吉他卡， 唔着鞋咁跑， 可以只系着住条裙咁样喐咁咩？点解咁噶？ 呢啲好奇怪，我谂佢哋就唔会俾人睇，唔会俾佢哋睇嘅， 系啊。 系学咗佢， 咁啊， 唔知咧，系 唔知定有咩卡通片漏咗，应该好捻多嘅， 好多啲外国嗰啲咧， 啊 ，Batman 嗰啲都系啦， 嗰啲我成日唔觉得系卡通片嚟。 有阵时以前有一个我睇过一个真人版 Batman 鬼佬，好旧嗰啲咧，好骑咧，即系佢爬上屋顶，其实喺地下爬，不过打侧翻个 shot 嗰啲。 唔系卡通片，我都有睇蜘蛛侠嘅，就唔系儿童版嘅， 系动画嚟， 动画 睇过嘅都鬼佬嚟嘅。 啊，系，好似系朝早播， 系啊，我睇过噶， 系啊， 但 系 好 系， 同埋《流星花园》当时都系睇卡通片嘅， 而家有翻 Netflix 摆翻日本动画版嘅《流星花园》， 系啊， 仲有中子睇添，我惊我冇记错，因为我记得我好似睇过系，未啊杉菜俾人掉鸡蛋咧，佢举中子啊嘛。都系我记忆错误咧，跟住佢而家 Netflix 上翻我睇翻，我啱佢真系有举住中指， 真系有嘅， 唔好再咁样虾我啊！ 咁呢个唔可以喺无线播， 但唔知佢 系啦 ，OK 啊， 唔系啊，最近我哋睇嗰个 Netflix 嗰个动画都好睇。 我最近喺 Netflix 有个动画睇咗一个动画系叫做《迷宫饭》啊，《 迷宫饭》又关于煮嘢食噶， 因为佢好搞笑啊，见到佢咧系咯煮嘢食，所以有兴趣夹埋睇下啦， 系啦，好搞笑噶， 又系煮嘢食， 冇错，都系食为主。好啦， 好啦， 大家可以谂起啲咩，或者头先补充翻我漏咗嘅嘢。 你终于你知道 Y Y 讲嘅咩？ 我唔知嗰个海盗嘅故事，大家有冇睇过？ 系有人会揾翻俾 Y Y 噶，所以我希望知道嘅人咧就话翻俾 Y Y 听。 但系我资讯太少 啦，佢讲嘅资料咧同呢个魔道王系完全吻合嘅， 或者系 Hunter 成 Hunter 嚟嘅。 有个男人咧都 系 海盗咧，仲有个 partner 嘅咧， 黑人嚟嘅。佢嗰个女仔角色系一个黑人，我唔记得啦。好打噶两个都 ，OK 啦，唔记得我记得咁多。 系咪 Hunter 嚟噶？ 唔系啊，嗰个年代未出现啊。 咁 都唔好知，但系都两个资讯就系咁。 同娃娃咁上一年纪嘅人交俾你哋， 系啊，你哋搵到嗰啲广告出嚟嗰啲咧， 真系唔知讲咩。 好啦，今日真系好开心，希望听到开心啦，悭冇听到， 踏踏步， 我突然间谂起阿 sa 把声出现， 走音，拜拜， 咩悭冇伴我。 Yo, what's up?